那我们要什么分享什么之类的吗？不用， 就直接先 哦，好的， 之后再那个，嗯。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 来到我们的宴会宝宝， 我是阿慧， 我是小燕。 宴会宝宝 太多重复那个宴会宝宝， 真的以后要先讲我是小燕，我是阿慧。 对对对，我的 宴会 哦，对， 会宴。 好 ，OK， 哎，好久不见，对不对？ 对， 因为大家都去过连假，我们也要连假。 也要连假，对啦，你知道吗？家人最重要， 家人非常重要，对不对？它是一个你生长环境的一个根基哦。好哇，今天呢，天气非常的凉爽，然后很开心， 但是凉爽就开心， 对，很舒服的感觉，对不对？ 对。 然后还不是很冷很凉这样子， 真的。 那我们今天是要聊什么呢？ 我们就要聊生死， 生死一瞬间。 对 哦，真的是一瞬间。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健康， 健康。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及时行乐。 Amen。 及时行乐，这一点我最喜欢。我们先聊及时行乐好了，我觉得。 OK， 好。哎，今天有没有感觉我们好像焕然一新的感觉呢？ 焕然一新， 焕然一新 。对，好，为什么会觉得我们焕然一新呢？因为我们以前是黑玫瑰，现在变成什么白牡丹？ 白玫瑰 是不是？ 怎样， 就是我们的场景不一样了。 哎，对啊， 有没有觉得突然可以看到我们的身材了？我刚才指一下，有没有很开心？ Okay. 来，线上的朋友聊，帮我们留个言吧。好，真的，哎，你可以先换你开始。分享到你那里去。 好的好的， 好， 赶快， 我们今天讲的议题真的非常严肃，我们不能随便乱笑， 不能，对 对不对， 刚刚已经笑很多了。 对，那如果说礼仪社啦，保险公司啦，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生命什么的， 生命礼仪公司啦， 礼仪公司，对 对 对 对 对, 啦对啦， 如果有业配的话可以找我们了，不是 什么 还有营养食品公司还有健身房都可以找我们，因为今天聊的都跟这些行业有关呢。 哎， 很奇怪，因为我们跟健康有关，而且健康跟什么有关？跟生死有关。 哎，哇，怎么都有关系啊？好多关系哦， 真的。 然后呢？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时事嘛，那每次时事我们就会挑最夯的。那我们这一次其实我发现，就是小鬼猝死的事件是最夯的。 哎，真的哦， 所以我们这次要来聊小鬼这个事情，但我们绝对不是在蹭新闻哦，我们真的这个带出来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人的醒思，我们活着的人的醒思， 没有错。 我觉得什么样才叫做健康，小燕你觉得？ 我觉得身心愉快， 我觉得年轻应该就是健康。 不一定。 真的吗？ 对呀，你看这么多，最近这么多的新闻都是很年轻就已经 对呀， 回天家了， 真的。而且小鬼他看起来就是很壮的感觉，就是型男呐， 型男，而且感觉他是那个阳光啊， 对， 乐观 啊，然后非常的这个也是属于很像很喜乐，然后 对， 没有烦恼，然后很懂得卸压那一种。 是我们不是常常在讲喜乐的心是良药吗？ 对啊， 现在有点打嘴巴了。 也不会 也不会 好， 所以好，为什么这个世界让我们开始， 我觉得 哪来的白呀，根本灰色窗帘。哎， 他本来是白色，后来 这个人是谁 太久了就变 了，不是太久，这本来就是银色银色，你讲灰色现在是哪张，这是这个人是谁，沈一智是谁 沈一智 是谁啊好烦哦， 因为他骑脚踏车回来了。 我们现场看到的是银色 OK 哦，真的很有质感，好有质感， 灰色 很有质 感。对， 好， 哪来的白啊，灰色。好了，你眼睛视力可以不要那么好吗？眼睛视力太好心情会不好你知道吗 OK 好啦，刚刚我们讲，其实你刚刚讲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一连串，大家呢有一种好像那个巨星陨落那种感觉的那种伤心，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让大家引发了很多那个热烈的讨论啊，尤其在医师界啊，大家都在讨论， 医师界为什么？ 对，因 为太年轻了， 太年轻，然后也衍生出一些很多长期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 什么东西？什么问题？ 就是，有关自己身体的状态状况。你看很多，其实像那个很多运动员啊，也有很多运动员是猝死的。 哦，对，真的 就是瞬间的，然后明明他就是一个很规律在运动的。 是因为运动害的吗？ 当然不是你这个 因为很多人 误导了吧，误导，因为我也有在运动。 对， 然后呢 你要小心哦 我没有 运动所以才会这么胖我再遮一下 好，因为大家有看到很多，因为大家很关心小鬼这个艺人，因为他是一个人缘很好很 nice 的，对不 对, 对, 对， 那很 nice 的人，他其实原来他背后有很多的压力。 哦，我觉得压力主要杀手，压力， 对，压力， 而且人不一定察觉得到自己的压力。 没错，他好像一直给一直付出，然后觉得他是有得到满足，没有错，可是他忽略了他曾经半年前去身体健康检查，说这个检验报告出来的一些身体上面的有关三高的疾病，那是遗传性的。对， 所以是天生体质不好。 我觉得他既然知道了，其实很多人说啊好可惜，因为也希望说知道了之后，然后可能在作息上面呢，可能就是不用那么操劳，然后可能多注意饮食，然后作息也要正常，就是稍微要缓和一下自己的脚步，自己的 tempo， 不然的话你看它是瞬间的，大家都很不舍。 对 对，然后大家也记得这个 高以翔，对不对？ 对，他好帅哦。 对，然后虽然这两个艺人老实说我都不太知道，高以翔我知道啦， 你不知道等一下你回去门口会被追打、哦、 对不起， 我们都知道帅哥怎么可以不认识、okay、你眼里只有、欸、你眼里只有刚刚那个沈一志 好，那当然了。好，这像高以翔也是啊、嗯、他就是他的那个黄金急救时间已经过了、 啊、他也是个运动运动细胞很好的人类。 那他是为什么？因为后来也是深入的去了解才知道，那一天他们的那个节目录制的温度太低了，突然骤降、嗯、加上那个空气不好，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嗯、跟空气有什么关系？ 对啊， 悬浮粒子太充满了， 我们每天台湾悬浮粒子都充满， 大家台中欢迎大家来观光的意思没有，就是很奇怪很奇妙，大家会发现怎么会跟这些有关系，其实是有的哦。 对， 然后还有长期，刚刚都说到对不对，长期的一个保健，长期的一个作息，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习惯，然后再加上环境，包括环境荷尔蒙都是原因。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轻忽也不要忽略了像家里人啊会常常会说，哎，有的人很喜欢喝酒对不对、嗯、少喝点啊，早点回来，哎，晚上那个天气会那个温度会下降哦，你要带外套啊。很多男生都可能觉得说我很用我很厉害， 啰嗦， 对，觉得啰嗦，然后就忘记带，甚至就这样很多就是因为喝了酒之后然后吹风，那个温差大，然后加上血管的那个收缩、哦、其实很多的原因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不幸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蛮难过的，蛮可惜的。 那你觉得你从这个事件里面、嗯、你觉得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嗯、你想要分享的是哪个点？ 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有看过这么多的报道，而且也喜欢看健康节目，我真的要奉劝很多听到我们这个现场直播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当你知道你的身体状态有一点不对劲，或者有一些家族史的时候，其实都要注意，因为你注意了，你就是爱你自己，爱你的家人，对， 爱 保护到了， 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也是爱自己的， 对啊，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很重要。而且很多人其实有时候会意气用事，就是说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觉得他自己非常的强壮啊，像很多的我刚说到运动员对不对，他是就是 哦，所以当很多，所以难怪人家说会游泳溺水通常都是会游泳的，因为你就是扣谁你知道吗，就是仗势着说我应该很强壮， 我应该 OK、嗯、所以容易忽略， 对，我觉得 忽略一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对， 他可能一点点酸痛啊，这应该还好啦，嗯，他可能只是运动过度啊之类的， 对，我觉得都不要，现在 他比一般更容易忽略、嗯、 尤其现在的文明病非常多，你都不晓得，刚刚说到环境荷尔蒙，其实你长期在某一个环境里面，你不知道它周边有什么化学物质，你也不晓得， 对， 或者我们用的洗发精或是什么，其实都会影响到的、啊、那我觉得还有一件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个很多的那个现场急救的，像那个什么 AED 是不是，嗯， AED 对吗还有那个心肺复苏术， 对， 那个我们上网其实 YouTube 都会很多的这种资讯，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尝试，对，因为如果瞬间就这样子没了，就会觉得隐恨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我为什么那时候不多跟他说什么，或者有一些很后悔的一些那个行径想法。 对、啊、对，小燕，我突然发现卫生所可以找你去拍那个卫教片、欸、 谢谢 你一直在想急救，可是他明明小鬼就是旁边也没人，怎么急救啦？ 对，这个是衍生的啦，就没有、哦、我是说那个高以翔的状况就是说这一连串的一个猝死的状态啊，其实都是有很多东西有迹可循的，你知道吗？ 对家族史都要注意啦，你有家族史的一些假如说高血压的疾病的话，你一定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小燕真的很棒，你知道从他的分享就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很急着而且甚至于非常乐于帮助人的人，你看他的感触就是我们要学会急救啊，遇到这种情形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 对对对，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你知道， 对对， 我觉得小燕想到是这个、欸、 不然你想到什么？ 我想到的都是自己哎，哎呦，天哪！你们要学好，改天救我这样。我觉得小燕想到的是说，哎，我们要把自己装备好，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就马上伸，即使伸出援手。 哎，对啊， 对，我觉得从他的分享里面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乐于助人的人。而且属于鸡婆，鸡婆个性很强烈的人， 有这种味道， 对不对？然后对，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你知道我想要分享什么？哎、我想到的是，哎、欸，人死后会去哪里啊？ 哎、欸，对，一定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就说， 就说你看我活着，说，哎、欸，好，至少我们活着还过得还算安逸嘛，还算得还不错、 嗯， 在台湾也没什么 COVID-19 啊之类的。对，可是我突然发现到说，哎、欸，真的棺材不是装老人嘞、欸， 嗯， 然后每个，所以我也突然发现到说，哎、欸，年轻人死亡率不会低于老人嘞、欸。 现在没有什么老人年轻人之分了， 对不对？然后年轻人得到慢性病的几率也不会低于老人呢、欸、 没错， 所以只要是人 都要注意， 随时都有可能会死， 没错， 只要是人随时都有可能要得到那些慢性病、 嗯、 可能是遗传的，可能是后天失调的。好、嗯、我们来讲遗传，刚刚小燕不是讲遗传吗？ 对， 遗传可不可以从后天去解决？ 可以啊。 怎么解决？小燕， 就是从饮食， 饮食，然后 对饮食作息，其实是最 饮食作息，对不对？你们听到、哦嗯、小燕没有讲到运动哦， 运动也是好吗？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最被多强调的是运动， 哎，真的， 而且 YouTube 你一滑出来，全部都教你怎么运动，而且不断的跟你洗脑，告诉你说、嗯、运动才是唯一健康的活着的不二法门。但是我觉得这有一点太 over 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太商业化了、嗯、因为运动嘛，大家只要兴起一股运动风，然后大家就会去健身房啊，blah blah之类的、 嗯、 那所以基本上就有钱可以赚。但是刚刚小燕有提到正常的作息， 嗯， 正常的作息需要花钱吗？我问你们。 不用， 都不用花钱，但是人们却最不珍惜这件事情。 对，尤其会可能在12点的时候还在花手机，有没有灯关的？ 小燕你在讲我吗？ 真的吗？你也改过了、 欸、对，所以我今天才会胖成这样 这个 因为代谢失调、啊、对不对、 欸、我跟大家说晚睡代谢一定会失调， 对， 就是说会变挺比较慢。 对，你千万不要想说你晚睡晚起就好， 没 有这回事， 没有没有， 因为那个时间你就是在排毒嘛。 对， 那个时间你的身体 11点到1点很重要的， 11点到1点好，那我睡到1点再起来滑手机 不行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越不用花钱的我们反而越不珍惜。我们刚刚从到20人跳、嗯、降到变7人、欸、我们要不要再唱一首歌把人再叫进来这样 还有因为我们给大家一个那个可以想要回答的好不好？ 对， 大家 有一位他说生命真的很多挑战，每个人都需要好好运动，每天而天生的缺陷真的也是一种让人感叹。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想释放一种正向的一个观念，就是说难道天生就没办法改变了吗？我觉得可以耶、欸我觉得天生的东西还是有办法改变，我们或许没有办法让它归，就天生的缺陷没办法补到完全零缺点。 对， 但是我觉得至少它其实是可以改善的。就好像其实我以前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去看一个中医，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其实那是体质的问题。好，他说其实每个人天生的体质真的不一样、 嗯、 那你看到原住民为什么他们喝酒也不会得肝癌肝病，可是你看我们平地人、欸、根本没喝酒也得肝，因为天生肝就比原住民差嘛你了解吗？就是天生原住民天生的肝， 你改天来我们部落来演讲一下， 原住民天生的肝可能就长得跟人家特别不一样嘛那所以我就特别相信说真的人在起跑点真的就是不一样了，你每个人天生的东西不一样、哦、那可能你这个优于我，可能我那个优于你，但是都没有关系、嗯、anyway 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好好的去保养上天给你的这个身体。 对啊， 怎么好好去保养你父母给你的这个身体、 嗯、 非常重要、嗯、然后其实我们也都觉得有保养，我相信小鬼觉得他有保养、 嗯、对， 因为他有去固定去运动啊。 对， 他你说他没有注意饮食吗？我相信他也有、嗯、可是人总是免不了一死。 对， 你了解吗？那你说这是命吗？我不觉得，就是说在你极度的，有很多人都喜欢说啊，那就是命啦， 嗯， 啊，你嫁错老公那就是命啦、啊 嗯、 啊，你娶错老婆那就是命啦、啊、 不能 啊，你生这个不好嫁就是命啦、啊、 哎呦，不能这样子、啊、 你知道只要归咎于命， 宿命论 对，只要归咎于命一切都不用努力哈哈 我觉得你懂吗、 哦、你真的有这样的人啊， 有， 他觉得 只要归咎于命、嗯、我都不用改变， 不 行。可是事实上呢，我发现到说很多东西它真的不是命，它是经年 累月 对去累积出来的， 嗯， 你知道吗？包括过劳，其实我们常常不小心忽略自己过劳这件事情 哦，真的， 对 哦，我觉得真的，我真的觉得我前阵子真的有点累坏了， 真的、欸、 然后我有感受， 一天花莲台中来回，你是坐飞机哦、 啊、当然不是你们就知道，你知道那个舟车劳顿的感觉吗？尤其年纪越来越大， 真的、啊、先不讲年纪，任何年龄都受不了好不好、对不对？ 应该年轻人应该还可以胜任，可是真的是太紧凑的一个行程啊，然后又没有好好缓气的那个机会，真的是觉得好累好累， 很累哦。 而且那医生也有讲到，就是过劳嘛，你就是已经超过你的一个身体的正常的状态，去做了很多过多的工作，过多的事情，然后还有包括哦，吸烟，对对对，抽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连串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大家很不舍的人的这个过世呢，让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心思，因为像医生就有讲，其实这一连串都是心血管疾病， 嗯， 对，都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大段有关系，吃东西啊，作息不好，熬夜啊，就是工作量很大、啊、没有好好的休息啊，还有包括刚刚的抽烟喝酒都是其中一个，还有暴饮暴食，对 啊，好像讲到我我最近没有了，我最近有注意健康了， 嗯，真的要，真的要， 对，而且有个健康的身体、嗯、你想要爱你的家人，其实才有能力去爱家人， 没错没错， 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基本上你在拖累家人， 哎， 你不但没办法爱他们，你还在拖累家人、嗯、但是我真的不是在讲针对目前真的是需要家人照顾的那种， 对对对， 身体不舒服的人、 嗯、 那我要鼓励这些人，就是说你不要，你千万不要负面，其实你知道吗，有些负面的人他永远都是去挑那个负面的话出来听，我的重点是在讲什么、嗯、重点就是说我在鼓励健康的人，你不要以为你真的健康哦，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健康的， 嗯， 可是你真的要开始去留意你的作息是不是非常的不健康， 哦， 对不对？你的作息，你的饮食是不是真的很不健康？那其实你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 尤其现在那个滑手机，眼科真的是都爆满了， 对，真的，眼科比妇产科还赚，这都是不生小孩了， 对、啊， 都在滑手机， 都在滑手机。所以你看，如果你的家人说，哎。手机要稍微节制一下哦， 对， 就要听好吗？大家要乖，要听， 好，要乖，真的要控制啦， 要控制， 任何东西都是要节制。 对， 我很开心，其实我信耶稣以后，其实真正学会的就是耶稣说你要分别为圣，这个时间你就是陪家人，你不应该滑手机。 嗯、还有， 然后这个时间吃饭就是吃饭，这时间睡觉就是应该睡觉，就是分别为圣，然后你要节制， 嗯、 你想帮助人也要 节制很重要。 对，帮助人也要节制， 哎，对， 都不能过劳， 都不能 过耗， 没错。 当你帮助人过耗的时候，你的那个怨气就会上来，怨气 就会有抱怨， 为什么？因为你太累了， 嗯， 然后你看到对方又还要继续让你帮，你就觉得怎么这么不长进啊，然后你就会很沮丧这样子。 哦，会真的 会啊， 嗯， 因为其实人真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要相信我们是有限的， 对，所以常常我们说要安静，对不对？ 对， 安静， 为什么要安静？ 安静，心灵安静。哎、欸，对，今天我才听到一个医生讲说，你每天要留一点点时间，半个小时也好，留给自己。 嗯， 但是不是玩手机哦？ 对， 就是留给自己。可能 maybe 平躺在床上 ，maybe 看看电视，躺在沙发上， 然后放空吗？ 放空。他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你一定要停下脚步。 嗯， 因为你跑冲太快了，跑太快了，你已经负荷你自己的那个身体状况。 真的，欢迎来到宴会养生频道。 我们现在 ，我们已经来到了养生频道的感觉。 现在要介绍第一个产品。 我不管了、啊，我就觉得我想到的真的是生死啊，我们死到底会去哪里啦？ 嗯， 然后很多人都说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反正我死一定上天堂。你一定上天堂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嗯。 我就是很怕我，即使我不做坏事啊，我都很担心我死还是不会上天堂。 嗯、因为觉得好像 因为不是有很多人说啊，你这辈子就是来还债的，因为你上辈子欠的还没还完啊，万一没还完，我下辈子万一还是上不了天堂怎么办？所以我觉得 到底死了会去哪里这件事是我很 care 的事情。 我们来请我们的那个听众来回应一下好不好？你们觉得你们死了会去哪里好不好？ 对啊，我真的是很想，你们会不会担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会担心欸，因为活着其实，因为活着，你知道吗？活着它是有一定的期限的。我一定会死嘛，每一个人一定会死。 对啊， 可是如果死是一个永恒的话，哎呦，那我更担心我下地狱，你知道吗？你了解吗？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要说活着或者死着，我死了，我觉得活基本上，如果你能够活得很健康的话，我不管哦，身体健康还是心灵健康，我所谓的健康就是懂得节制，懂得分别为圣，那它才是真正的健康。如果你活得很健康的话，基本上你不只对你自己有益处，对家人也非常有益处。然后再来，如果你能够健康去面对你死后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家人也会很安心，因为爱你的家人其实也会担心，你知道吗？ 就是对自己负责任。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活着还是死了，我觉得这生死的议题呢，就是我们最忌讳谈的，中国人最忌讳谈的。但是我也觉得说大家都摆在心里面不敢拿出来讲，然后事实上呢，有没有担忧在？有，是有担忧的。 对啊， 然后大家也怕不怕拖累家人，也很怕，所以努力去运动啊。但是现在事实证明，努力运动不代表会让你一定不会猝死。你该死的时候就是会死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 有很多的附加价值。 对，那我想要介绍一个方法，让大家如何健康的活着，跟喜乐的死去。 好哦，来啊，那边卖下面膏药， 卖下面膏药，你可以讲全台语吗？ 卖下面膏药， 哎呦，有标准，有标准，跟张春混久就有标准了。好，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也是认识上帝以后， 对， 我才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健康。 哎，真的， 就是 我们都是哦， 要节制，然后怎么样不找那个怨气，怨气吐出来就臭的，你知道吗？那种生气啊，怨气啊，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消化掉这些东西，而不找家人消化？对，就是找上帝消化。然后再来，我就认识上帝，我才发现到说，原来我不小心犯的错，譬如从小撒谎啦，欺负同学啊，霸凌同学，像这种都是罪，你知道吗？我发现我认识上帝后，我才看到原来我小时候那么可恶，功课都不教，然后还霸凌同学。 不过很少人像你这样子，因为你有了这个基督信仰之后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你醒了，感觉好像你的灵里面是苏 醒。对，他把我点醒了，然后但是他把我点醒当下不是讨厌自己，而是 面对认识自己。 对，更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要依靠谁。我相信高以翔也好，他的家人一定是第一个最伤心最难过最痛苦的。 对， 那其实可是人会不会死？人一定会死。改天小燕你也会死，我也会死。所以我们的家人也一样会非常伤心，非常痛苦。你了解吗？尤其是在那种黄金的年纪离开的时候，更是难过， 更是难过。 对，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白发人送黑发人，非常的是一种很非常非常不怎么讲，很不忍的画面呐、 对， 好，那同样的，可是现在整个台湾都是高龄的社会嘛， 没错。 所以我们的父母其实基本上都还在。那如何让今天谢谢小燕帮我们分享了如何让自己健康的活着？最重要的就是正常的作息，加上正确的饮食，对不对？然后 second， 你再去运动，好吗？如果你没办法正常的作息，没办法正确的饮食，你去运动是没有用的。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同步。那你运动呢，不要太激烈， 也不能 过劳，太 过 量。 对，有时候我会觉得猝死是一种过劳死。对， 因为 过度的运动会猝死。 对， 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把基督信仰带到家里面是更健康的。就是我为什么养了一身很健康的身体，不是拿来欺负老婆小孩的。拿健康的身体做什么？是保护家人的。 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基督的信仰的话，我觉得那就更加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从头到尾就叫你要爱家人，痛恨自己的罪，爱家人， 爱家人，爱家人非常重要。 不是看别人的缺点，是看自己的问题。然后呢，靠着耶稣得胜。然后呢，爱家人，爱家人要及时，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再也没办法爱家人了。 我就觉得知道这个爱很重要，真正的爱很重要。 对， 它不是好像外显的表现出来，它是真的是发自内心。 对， 而且家人一定感受得到， 但是 你的改变，你的愿意表示，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 可是重点，有些家人就真的很不可爱呀、 但是 不可能，你必须还是要爱下去。 但是你知道吗，你可以做一个实验，面对很不可爱的家人，你继续爱他。嗯，一定会有人说我神经病啊，但是我告诉你， 你试试看哦， 试试看， 真的， 你当神经病你一定会有很好的好处。 你当你自己觉得那个是神经病的那个神经病， 你真的会 就知道 影响到你的家人。人活着干嘛？人活着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哎，没错， 如果你在霸凌人家，你带出来的也都是暴力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在爱你的家人，爱你身边的，你带出来都是爱。但是我相信人的爱真的很有限，因为真的是爱不下去的时候，这时候我就觉得要依靠上帝很重要。 对， 对，我们一直说要跟上帝祷告，可以交托。那个交托你可能觉得很深奥，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很单纯的祷告。 对 对，就是说我现在的困难是什么，请你帮助我耶稣。 对 哦，你只要呼喊出来，把你内心的苦处难处呼喊出来。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中的。所以真的可以试试看，如果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对，所以我要带来这首《能不能》。高以翔的世界让我，不是高以翔，小鬼的世界让我想到，到底谁可以依靠呢？父母吗？强壮的身体可以依靠吗？我觉得我想要依靠我的上帝。 阿门。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也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谢主，真的是我们的神，真是常常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看见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害怕跟恐惧，尤其看到报章杂志，还有我们的媒体，有时候我们会反思到自己的状况，我们会恐惧，我们会害怕。其实呢，我们说及时行乐，其实我们所谓的及时行乐，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好朋友呢，都能够把握当下，跟自己的家人和好。 阿们。 跟自己曾经交恶的朋友和好，其实是个非常困难的。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悔恨，悔不当初，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不来做这件道歉的动作，或者是我为什么不来谢谢他，都是会差一步，都是会差一点时间，你会感到后悔。当然我们看到小鬼的事件呢，其实很多人不舍，尤其他的家人， 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就这样在这么年轻的生命里面 就在短时间内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我相信非常非常的痛。但是我求助耶稣来帮助那些受伤的心灵，受伤家属的心灵，来安慰安慰他们，甚至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失去亲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痛。更希望我们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好朋友，也能够在今天等一下就好好的抱抱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打个电话给自己远处的家人，更或者是在家中帮爸爸妈妈倒杯水，跟妹妹弟弟和好都好，要恢复关系，要把握。其实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呢，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看见了，其实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跟家人朋友的相处，要和好，要有和睦的关系，这样才不会留下悔恨，而且那种伤痛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因为人回不来了。 是的， 若你可以的话呢，听见的朋友，当你有困难有痛苦，真的可以献上你的祷告给耶稣，很简单很简短。比如说你可以说，亲爱的耶稣，我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我的妈妈不理我，或者我的女朋友不理我，或者是我现在很痛苦，我的家人离去了，我不知道怎么生活，怎么活下去，求你给我勇气，求你帮助我，我听说你是真神，就请你显神迹给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样就可以了。其实就好像把上帝当好朋友一样，他一直在我们的心中，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是你还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听见的有福咯，有耳的都应当听，你们听见的就是有福的。求主耶稣赐福给大家，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的心，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